分变成遗憾，当爱变得伤感，你告诉我泪要如何承担。梦它依然在浮现，又是你哭泣的双眼，怎能视而不见。 牵着我的手是你，但你的笑容却看不清。是否一颗星星变了心，从前的愿望你全都给抛弃。今我无法呼吸，连自己的影子都想逃避。 Baby， 你就是我的唯一，两个世界都变形，回去谈何容易，却想起